每天清晨七点，新闻耳边呈现。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28千赫，北京新闻。 倾听北京，感受北京。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，我是刘佳。 早上好，我是于飞。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五，农历7月20。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。 蔡奇到首都国际机场检查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，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屏障，确保机场口岸本地零感染。 2021年服贸会第一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。 北京普惠健康宝开通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方式，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40万。 本市建成区3年内将实现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全覆盖。 北京环球度假区建有3处停车区域，可以供上万辆车同时停放。 本市下月起将全面实施车险投保实名缴费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。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首都国际机场检查调研机场口岸疫情防控工作，看望慰问民航、海关、边检、公安、机场、疾控等防疫一线工作人员。他强调，北京口岸是国际航空重要枢纽，首都国际机场、大兴国际机场是外防输入的最前沿，直接关系首都疫情防控大局。要贯彻落实中央对首都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，切实扛起政治责任，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屏障，确保机场口岸本地零感染，确保首都安全。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、交通运输部副部长、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林、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陈吉宁、公安部副部长、国家移民局局长许甘露一同检查调研。蔡奇强调，机场口岸要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规范管理，汲取国内有关机场疫情教训，严格闭环管理，紧盯最薄弱环节、高风险岗位，要坚持人物环境同防，对入境人员严格筛查，从落地到转运全程闭环。 T3D 处置专区严格一航班一消杀，严格机场工作人员日常防疫管理，管好第三方外包服务，加强国际航班机组人员管理，严格入境货物检验检疫，涉疫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闭环处理，严格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管控。蔡奇强调，北京冬奥会举办在即，抓好疫情防控是成功办奥的重要前提，届时机场口岸防疫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，要严格涉奥入境人员和物资防控，细化疫情防控、测试赛保障、航空运输保障等方案，完善抵离服务政策程序标准和流程。机场要设置单独区域、专用通道，对入境人员要严格申报核验、落地核酸检测，对入境货物独立转运，要落实首都国际机场、大兴国际机场防疫主体责任，民航、海关、边检、公安、疾控等各负其责。朝阳、顺义、大兴区要落实属地责任，加强临近社区村封闭式管理。蔡奇强调，要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局势合作共建，打造世界一流的航空双枢纽。要抓紧谋划布局，积极争取优质航权资源，吸引航空运输、航空物流等龙头企业集聚，要增强机场国际消费客流、物流承载能力，要强化双枢纽综合保障。陈吉宁指出，要认真贯彻中央部署，以更大力度抓好机场口岸精准防控工作，要严格落实机场分区管理措施，全面排查风险区域，针对服务外包公司等重点单位建立完善外部督促检查机制，要注重运用创新技术和产品，提高健康监测、人员筛查、环境检测的精准性和快捷性，更好保障防疫安全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。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召开，研究部署服贸会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。

购买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孙德尧说， 普惠健康宝个人支付功能的开通，既增加了产品的支付途径，也实现了医保各账的家庭共济。 目前北京普惠健康宝已在北京通 APP、 京医通微信公众号上正式上线，也可以通过腾讯微保、京东等渠道投保。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9月1号开始实施。市城管委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，各部门正在围绕条例进行配套标准的制定等工作。来听报道。 发布会上，市人大相关负责人李源介绍说，对于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志，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，还需要注重保障城市活力。 为此呢，条例第三条规定了坚持保障城市活力和严格规范管理相结合，与城市区域功能和风貌相适应，与街区历史文化和人文特色相融合，并符合安全牢固和节能环保等要求的设置原则。 市城管委二级巡视员谢国民介绍说，城管委会同市商务局印发了《北京市商业街区店铺招牌设置规范》， 指导商业街区内的商业经营者规范美观、自主设计和设置店铺招牌，鼓励引导经营者自主设计设置体现企业文化内涵和特色的店铺招牌，为经营者提供了创意空间，避免形成千店一面、同质化的现象。 市城管委户外广告管理处处长南斌告诉记者，相关部门除了加强条例的培训宣传，还在加快配套制度规范标准的修订和制定。 比如说像车身标识的设置规范、电子显示装置的设置规范，目前呢，我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标准规范的修订，目前也已经完成了初稿。同时呢，组织各区各地区开展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编制工作，建成区要在3年内实现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全覆盖。 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昨天投入使用，公交589路、 T111 路也延长运营范围，串联起环球影城、大运河森林公园、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等多个景点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终点站环球度假区站。 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内，不少受邀游客和地铁迷在拍照打卡。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，以梦幻为主题，带给乘客十足的新鲜感。 坐七号线就直接过来了，出站的话也有这种指示，整个还挺流畅的。 国际化的这种特色非常明显，站厅看着特别大，服务设施啊、志愿者以及这些配套非常齐全。 环球度假区站是八通线南延、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，也是两条线路的终点站。车站总体面积约48000多平方米，是目前本市地铁站中体量最大的一座。两条线路的站台都设有母婴室和第三卫生间。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展区站区长刘露莎介绍， 车站南侧是一个出入口，可进可出，北侧一共有5个出入口，3进2出，乘客到达车站以后分别可以从 B 口和 D 口出站，步行大概7-8分钟就可以到达园区的主入口。 8月26号首车起，公交589路、 T116路延长运营范围，方便市民出游。在环球度假区洛克区4号站台开往地铁鹿城站方向的 T116路公交车发出，调整后的 T116路全程24公里，最短间隔8分钟。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宣传负责人李一说， 可以接驳环球度假村，串联起副中心行政办公区、城市森林公园、绿心森林公园以及环球影城几个重点的区域，将地铁6号线、7号线、8东线相关站点进行串联。T116路还延长了运营的时间，上行5点半至22点，下行6点至22点。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。为保障开园后的平稳运营，北京环球度假区建有3个大型停车区域，可以供上万辆汽车同时停放。其中，北京环球度假区停车楼共计6层，配备6540个停车位，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楼。紧邻停车楼建有地面停车场，可以提供2772个停车位。另外，园区还专门开辟了拥有1447个停车位的备用停车场。 新闻广播消息，北京保险行业将从9月1号起全面实施车险投保实名缴费工作，